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这个话题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也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小队员和他的妈妈，听他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有趣的经历。那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呢就叫丁运恒。还是先有请运恒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丁运恒。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一名小学生。 欢迎运恒啊。那我们也有请运恒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丁运恒的妈妈。 欢迎二位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要来听运恒和大家去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但是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听运恒跟大家去讲一讲吧，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好不好？ 好的。幼儿园的时候，我是简单上冰去玩一玩，学会了滑行，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马上升一年级之前，我想选一个就是集体相互配合的运动，所以就去体验了篮球、足球，还有冰球，还有各种其他的运动。之后就是我就选择了冰球，正好妈妈朋友的孩子也打冰球，结果就送我了全套的一个装备。 就这样去接触到了冰球啊。运恒讲的还算完整吗，妈妈？ 还算比较完整。 比较完整。 对， 不过刚才他自己也提到过一点啊，接触了篮球啊、足球，那些也都是集体类的运动项目。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冰球？因为那套装备吗？ 一方面的原因吧，更多的原因应该是他上冰以后的那种感觉，自己觉得，对，像飞起来一样，可能很开心。其实篮球他也很喜欢，也在打，但是他可能更喜欢冰球，就觉得这个冰球的魅力对他来说不可抗拒，上了一下冰就喜欢上了，然后紧接着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对对， 是这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篮球那必须得很要求身高，所以我身高不高的，就是还是打冰球比较保险 啊，就是我们现在 别被一盖帽直接打到脑袋， 比别人可能现在稍微发育的晚一些。没准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这个子一下就蹿起来了，但是现在对于运恒来说可能冰球的这个魅力更大。我刚才听两位介绍，感觉好像运恒上冰的这个状态也好，或者说上冰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觉得在冰上和在陆地上的感觉还是差别蛮大的。它这个踩在冰刀上嘛，它首先受力面积就很小，而且冰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也和陆地上不太一样。运恒你会觉得比较难吗？ 只要习惯了就不觉得难了。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是蛮困难的，要走几步， 有些难度， 走三步就得来个大比萨或者一个滚泥刚学。 那当时会觉得不太好上手吗？ 当时倒是有一些不太好上手，但后来就是滑了几次之后就感觉冰球就是滑冰就是比较简单，因为就是我一滑它还会给我往前走，然后呢在陆地上我走一步 它炖在那儿了，更 省力停下了就是停下了。但是在冰上我们还有它应该叫惯性吧，啊，它那个速度滑起来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的。 对， 那上了冰之后去学习冰球了，和你想象当中的感觉一样吗？毕竟之前妈妈有朋友的孩子啊，也学习冰球，那当时可能也从他们那里对冰球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当时的了解是什么样子？ 当时那个朋友经跟我讲说冰球还是很有意思的，说孩子上去打就会特别喜欢，那就试试吧。结果呢，运恒上去试了一下之后呢，因为他之前会滑行，所以打接触到冰球以后，教练的反馈和他自己的反馈都比较积极，就是他身体协调性比较好，就上手很快，就是很快就掌握了这项运动。对，然后呢，当然只有他打之后我才对这个其实才真正了解的，之前只能说就说孩子会很喜欢打，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挺麻烦的，背着大装包，大装备，哎呦，那个我开始不是很喜欢让他打，但是他自己很喜欢，但打了之后就不觉得麻烦了，天天觉得那个拖和装这个装备也是一种仪式感啊，他现在自己也完全可以自己穿自己拖，除了冰刀以外啊，而且他上手很快，打学的也很快，他学的有点晚，有的孩子都四岁嘛，他六岁，所以进步也特别快，就感觉进步很快，很快就能和他同龄的小朋友一起比赛，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成绩也不错啊，所以就这个在这个鼓励之下，可能他自己就更有信心了，那他喜欢家里面就支持嘛，就一直就这样一路打下来了。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收获到的都是一些小小的成绩，所以我们也是看到这种成绩了。 对对对， 就有了 一直在进步。 对，那月恒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你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我自己感觉上来就是没有怎么练习脚上功夫，因为之前有基础嘛，然后呢后头就直接开始拿杆，刚开始拿杆的时候还是比较不适应的，因为本来就是手就跟本来就手跟那摆，后面就是手必须得手握紧， 手也得加入啊，本来脚就够忙到的了， 脚本来就够忙的，结果突然一加个手， 还得传球这些啊。 对，刚开始还是不拿球的，刚开始就是先练一下，就是拿好杆那种摆臂，那种，后来才开始拿球。 也是一点一点的进阶的嘛。 对， 那在这个进阶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过练习的时候觉得挺枯燥的？ 很有，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打的时候感觉胳膊上感觉就特别想把那个杆给扔掉扔掉 太烦了是吗？就觉得那怎么熬过来的呢？ 扔到后头就是忍着。 那为什么要忍着呢？你可以换一个项目学呀。 可以倒是，但因为就是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了冰球，还有了一套装备，我感觉就是不要放弃了 还是想把它坚持下去啊。 对， 你当时喜欢吗？但你回来说的是你很喜欢呀。 那当然 看来那时候也是自己在内心小小的斗争了一番。 对对 对, 对， 也没有完全在您面前表现出来他的一些这种就是枯燥的一些这种情绪啊。 没有，从来没用我督促他说今天该上冰了，你去吧或者怎么样，每次都很主动的去。 是，我觉得刚才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听到的也都是感觉运恒始终都是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从来没有说今天该上冰了走吧什么拽着必须去，有的小孩说哭着去或者什么， 对啊， 一次都没有过，都是很主动的去，从来都是。对， 人家自己心中的这个小小的思想斗争已经是很快的就把它给解决了。 对，今天在王老师跟前还说的比在妈妈跟前还要多。 那运恒你自己在什么时候感觉好像对于冰球又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就是打了两次之后，加入了一个冰球队 啊，加入队伍了。 对，然后呢，当时上了几次大课，然后呢，感觉他们俩都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提起兴致来，一定要追上他们。 哦，自己给自己， 因为都是同龄的 啊，定了个小目标了。想要去追上你的这些队友们。 对 啊，那当时你跟队友们之间的水平差距会很大吗？ 杆上功夫就是真的非常的大 啊，毕竟你比他们要接触的晚一些嘛。 对，当时我才练一个多月，就入队了。 那后来是怎么做到的？不但追上了他们，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海淀区冰球队的呢？ 就是练， 一个字练。 就像妈妈说到的啊，就是运恒自己对于这项运动，首先他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是真的是充满着热情，可以说是每一次的训练也都是很积极的。 对， 所以好像 特别认真。 对、 嗯、 他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多辛苦的事儿，多累的事儿，就能坚持下来啊。 对。 那像刚才运恒，虽然他自己简单的提就说，我就是一个字儿练，练出来。但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每一次陪他去练习，而且再加上您刚才也提到过的，先开始对于这项运动，在我们没接触的时候，其实对他的认识也好和了解也好，都还是比较的趋于表面的。 对 啊，等真正运恒自己接触到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种感受的变化呢？ 对，等他练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运动对孩子来说还是好处特别多的。 嗯。 最简单的体育运动可能能强身健体吧， 这最表现看到的。 运恒本身这个身体素质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对对对，他协调力比较好，不管参加哪项运动至少就是很快就能上手的那种 啊。篮球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玩的挺好的 啊，篮球啊攀岩呀、啊、什么的去了都是可以、 哦、 然后那个等到打冰球之后发现强身健体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他这种精神状态的变化。 嗯 啊，上完冰以后就很开心， 很嗨、 嗯、对，很嗨，就是起码很积极。 嗯 嗯，然后精神状态有些变化。还有就是说通过比赛以后吧，我发现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开始的时候他会有时候输了也会哭或者怎么样、 哦、 等后面就好了，他调节的就有一种胜不骄就是败不馁的那种气质慢慢的就出来了、 嗯、 就是说我强队对弱队的时候也有可能输吧，例如今天状态不好或者什么的、 嗯、 就以前很难接受，但慢慢的他就会接受了，觉得那我要调整自己， 嗯 嗯，下次会更好。就是一方面不服输，但一方面呢、 啊、 即使输了我也能正确面对。 对， 就潜移默化的他这种变化，我觉得就对他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在生活中工作中以后我觉得肯定也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现在学习也一样，就是也变得韧劲儿变强了，就这种专注力也会变强一些、 嗯、 总的来说点点滴滴的吧，我的感觉还是这个运动还是对我来说，我的感觉觉得选的还是、 嗯、 孩子选的还是挺正确的， 选对了、 对对对，他又开心、 嗯、 又有兴趣，然后呢对他各方面的培养也有积极的正向的这种作用。 对， 对对对、 有一种我们选运动项目也挖到宝了的感觉。 对对对，再加上我们学校还有冰球那个校队儿、 嗯、 开始呢我也其实不是很知道，但是后来、嗯那个一些大的孩子说你们学校那个校队成绩也不错啊。 对对 对，他在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校队，然后也有些免费的那个训练，不仅而且还教练都是配备的很好的教练。 对， 学校的资源也很好， 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的重视、 啊、对对对，特别重视，我们学校成绩也很好。 是的、 嗯、对，大队的那些孩子去年还是我们就是全北京市的冠军 啊， 我们算小队，今年才升大队。 那这个底蕴，这个根基，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不仅是他个人，就是周围的环境也特，咱们国家呀，学校啊，现在特别重视这个运动，就周围的环境也特别好， 可以说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对，对对对， 在运恒的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环境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就可能让他就学习这个更便捷吧， 嗯、 就是更方便。 所以运恒参与这项运动的劲头也就更高了，我们这个家庭对于他参与这项运动就更支持了，可以这样理解啊。 对， 那运恒妈妈刚才提到的这些你得到的好处啊，或者说是你自己的一些变化，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 有。 哎，那比如先咱们说说您体育这事儿吧，在学校的体育成绩怎么样？是不是倍儿好？ 学校体育成绩跑步，因为我就是一个小男腿儿，所以就是必须得步子迈得快一些。 那你肯定步频比别人快，我相信。 对。 对不对？ 快。 啊，然后跳绳啊跑步这些成绩应该还都是不错的啊。 跳绳倒是1分钟170 啊，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 都能是优秀， 对啊， 是吧？ 对，几乎都能是优秀， 排个前几名吧， 班级前三不成问题 啊。你看， 回来还显摆显摆一下。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是最愿意看到的，就是孩子身体健康，这是一切东西的最基本的一个前提保障。 嗯 啊，否则的话可能我们对于他的任何的期盼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最好的保障，但是他有了一个好的身体才会有好的学习呀，好的这个生活呀，好的未来啊，这些都是通过这个身体好作为一个前提的保障嘛。啊， 对， 所以在参与冰球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让运恒首先就先收获到了一个好的体质。 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 我们在之前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也未必能完全想到说这么远，但是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收获的确还是非常的高兴。 对，嗯，是没错。 再加上我看很多人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冰球它是常年在一个寒冷的环境当中去练习啊。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还好，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动， 对， 他们在场上不会有太多的说觉得冷呀或者怎么，当然除了就是我们下了冰之后要赶紧给他们做好防护，但是说实在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哪怕在夏天车上常年都要背着羽绒服的， 对对对， 因为一进冰场必须得是全副武装的啊。 对，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您的体质会不会也跟着一起都变好了？ 吃肉跟着他，不然的话就会特别怕冷。 对，那运恒刚才妈妈提到的就是你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你自己的感受明显吗？ 嗯，其实还挺明显的，嗯，但也是那种渐渐的 啊。 刚开始打了这场比赛之后，其实刚开始是经常输，因为我们那刚开始那支球队还并不怎么强， 而且那时候你们也小，是不是？ 对， 嗯， 当时在北京市虽然能排个名，但就是成绩倒也是中等， 嗯， 所以就是当时输的还是挺多的 啊， 当然就有一些 委屈， 向上升级。 嗯，那后来怎么慢慢的就这个心态变化了呢？ 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了，然后呢，输着输着就不哭了。 嗯， 后来就是我们这个队已经变成北京市前三的了， 哦， 前三前五。 嗯， 然后呢，就。嗯，就不 打遍天下， 经常笑。 虽然不能叫无敌手吧，但是打遍天下，这个敌手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自然哭的也就少了哈。 现在输了也能正确面对了，下来还能总结一下， 嗯， 还可以。现在其实跟大孩子打也会输， 嗯，毕竟我们是四年级嘛。 嗯， 其实，在他们那个这个年龄阶段的话，他们又是小的。 对， 嗯， 今年和一的一块打， 对， 他们是一二的， 嗯， 所以一的哥哥们真的是比他们优秀很多，特别棒打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哎呦，就会说学习哥哥们打得多好， 嗯， 而不像原来哎呦一味的只想着输赢，现在反倒会就是那些大哥哥打得好，还有这个队的哥哥打得好，跟人家去学习一下吧，输了也愿意跟人家去打，就是变成这样的了， 就是他们更能理解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 嗯， 我可以收获到的东西不仅仅是输赢， 对 啊，更多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嘛。 对，去学习一下。 那像刚才运恒提到的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队伍的水平其实也在慢慢的进步，你自己的这个水平也在进步，对不对？ 对 啊，你在场上打的是什么位置呀？ 中锋。 中锋啊，所以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这学习冰球差不多大概有 快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嘛啊， 三年了。 对，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一个变化，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嗯，第一年就是打球，嗯，球杆用的不顺手 啊， 老挑高 啊， 太高， 嗯， 有一次一打零， 嗯， 因为当时我速度还是挺快的，速度有保证， 嗯，这是你的优势， 对 啊， 现在速度我也是有优势， 嗯， 对，当时砰当飞了， 就是因为球杆挑的太高了啊， 嗯，对 啊， 然后后头我知道了是。我那个球杆弧度，因为就是我当时老经常往上挑，所以就是把球杆弧度也给变了， 嗯，对对，就是把球的方向自然也就带的就变了嘛， 对， 嗯 嗯，然后呢第二年就是在北京市能排上个前十五名了， 哦， 前十前十五， 嗯， 他自己说他排个前面，可能还是根据大家也会一个是聊天，他们小朋友之间也会切磋，他也会实力强和弱， 嗯， 他自己就会有感觉。 对， 所以就是说一直在进步中吧。总的来说，三年中，不管是从那个滑行也好， 嗯， 射门也好，防守也好， 嗯， 配合也好， 嗯， 还有这个大了孩子这个脑子也会变快， 球商嘛，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冰球吧，等于还是全世界最快的速度之一的吧， 嗯， 这个速度， 嗯， 他们也需要。在上面瞬息万变的变化中来判断这个事情， 这个比赛本身节奏就那么的快， 嗯嗯嗯， 他们要在那么快的节奏当下去判断很多自己 做出的这个选择到底什么样是最优的，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但是就是越大这种失误的时候就相对会变少， 对， 你就看着呈现给家长的这种或者是教练的这种可观赏性就越来越强， 会 例如之间打个配合呀， 对对， 对对对，你想不到他可能会这个球是这样处理的，你就觉得啊，这孩子真是长大了，长脑子了，就是这种说法。不像原来打着打着，哎，其实在孩子跟前是不敢这么说的，哎。其实我们就自己咽回心里了，对对对。 现在敢于在人家面前说了，因为人家不会再有当年那样子一些比较稚嫩的 对对对 表现了。 他现在的心也强大了，你就这么说他，他也没关系。哎，你看你那个，嘿，不怎么怎么样，他也会就是有判断，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你就是跟他开玩笑，他也不会生气了 啊。 对对对，就 我以为人家运恒直接怼您就说。你还不会打呢？ 怼呀，被怼过好多回。 对，我怼过他数十回了。 对， 我妈说，又不是我打，是你打好吗？ 不过妈妈也会从旁观者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啊。毕竟有时候我们也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不过啊，这个东西它的确也是得两面说的。那我们当局者毕竟是身处在当下，他所做出的一些反应和抉择，肯定是当时他所能做到的一个最好的表现。而且 对 对于孩子来说，已经真的是非常。 对，他已经尽力了，其实是 对, 对。 我之前也听很多家长就说过嘛，在旁边就觉得，哎呀，你应该这样子呀，你应该那样子。后来有的家长有幸自己上冰去体验了一把之后，就发觉我以后还是少给人家提这些建议吧， 对对对对，自己上去站都站不稳， 手忙脚乱的，哪能像孩子似的，能就是有点像是。有三头六臂那样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全都顾及到，所以他们真的也是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逐渐的进步嘛， 对的， 而且这个进步的确也是像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每次都能够看到他的这些收获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的一件事情嘛， 对， 而且运恒刚才自己也提到了学习冰球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他的这种进步其实自己是有感觉的。那有没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呢？ 今年5月1号的时候， 嗯， 因为那支球队当时就是在北京市是第一名， 嗯， 当时 跟你们应该就水平不相上下吧，啊， 要比我们强的， 哦， 人家是第一名， 我们， 哦，我们只排前几名， 我们只排前十 啊，差距 打球打的。那个这个俱乐部比赛比的各种比赛孩子这个排名意识好强 啊，真的就很像我们比如说中超联赛啊CBA 联赛啊，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攻不去对方蓝线， 嗯， 我记得当时攻过对方半场的机会也就不到五次 啊， 然后对方几乎就压着我们打， 哇，那当时真的很被动啊， 对，很憋屈， 嗯， 然后呢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门也挺好的，倒是 啊， 是北京市前五的一个门 啊 啊，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就是当时我们想的真的挺凶的， 嗯， 但是因为是冠亚军总决赛 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攻不，然后呢，我们攻不去他们半场，他们压着我们打还打不进， 嗯， 然后呢就闹到了点球。 哦，你们跟他们咬到了点球，那其实不容易啊。 嗯，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丁运恒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他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东道了解多一点。 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高山滑雪设有10个小项，男女各5项。在男子的比赛中设有速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以及全能比赛。女子项目的比赛和男子项目的比赛一样，同样是这5项，只是和男子比赛的高度差以及雪道的长度不太相同。高山滑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速度和技巧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左右盘旋，粗犷中不失优雅，而优雅中又有速度的加持，很有观赏性。其中大回转是高山滑雪里面最优美的比赛，通常比赛场地多坡并且呈波浪形，比赛高度差为男子250到400米，女子是250到350米，

首先是物理过滤，去掉它的杂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叫做硅砂处理方式。所以在这个过滤当中，没有任何化学试剂的使用，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新的排放的污染。 一届奥运会的比赛日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为这半个月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往往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收到的效益就能长久地惠及每个人。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丁运恒和他的妈妈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而且运恒刚才自己也提到了，学习冰球这3年多的时间当中，他的这种进步其实自己是有感觉的。那有没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呢？ 今年5月1号的时候，因为那支球队当时就是在北京市是第一名，当时 跟你们应该就水平不相上下吧， 要比我们强的， 哦， 人家是第一名， 强， 我们只排前几名， 我们只排前10 啊，差距 打球打的那个这个俱乐部比赛比的各种比赛，孩子这个排名意识好强 啊，真的就很像我们，比如说中超联赛CBA 联赛啊，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攻不去对方蓝线，我记得当时攻过对方半场的机会也就不到5次，然后对方几乎就压着我们打， 哇，那当时真的很被动啊， 对，很憋屈，然后呢，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门也挺好的，倒是 啊， 是北京市前5的一个门 啊， 然后呢，就是当时。因为就是当时我们想的真的挺凶的，但是因为是冠亚军总决赛 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攻不去他们半场，他们压着我们打还打不进，然后呢就闹到了点球。 哦，你们跟他们咬到了点球，那其实不容易啊。 因为他们当时中午刚打完一场，所以肯定是体力。 他们接的这个赛程还蛮密集的， 我们都休了5个小时 啊，这点优势我们是比他们强的。 对，体力，最后弄了点球，然后呢罚点球，我们当时队里那些队友手感异常的好， 结果就是你们赢了，对吧？ 赢了， 就特别， 所以这场比赛给你留下的印象很深啊，我们战胜 了，一切皆有可能， 对， 是吧？ 排名第一的这个队伍嘛，肯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自信心啊，还有这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啊， 对， 成就感满满。 那妈妈这场比赛也有在现场关注啊， 对，有。 那当时像运恒说到的啊，他们其实先开始一直处于一个蛮被动的状态。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过一点，就是孩子现在打的这个比赛啊，他们的配合呀，他们的这个状态都要比小时候要更成熟了， 对， 配合也是更行云流水了。那您作为陪伴者啊，看比赛的这些年以来，您的变化大不大？有没有比如说心态上也能够变得更沉着一些？ 对对， 还是说始终每一场比赛都是跟着紧张不得了的那种？ 紧张是现在也紧张，碰上那种就比较焦灼的比赛， 就比如像刚才那种比 赛，对对对，或者是就是大家实力相当很焦灼的也会紧张，可是这种心态也是跟孩子一样变得就是开放了很多。开始他刚上冰那会儿，哎呦，那也是确实紧张，一个是他自己刚学，又怕受伤，又担心这个打不好 给队伍拖后腿， 对对， 就各种都有，又担心这个比赛输了对孩子们影响也比较大，就担心的很多，真的 操的心好多啊，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啊、 就各种各样的心都在操，但是妈妈就好很多了，妈妈呢就会心态要平和很多，就觉得、嗯、啊，孩子尽力就好，那个输赢也不重要，就慢慢的来舒缓这个心情、 嗯、 所以就到目前就看比赛的时候，嗯，也会偶尔会着急在底下，哎呦快点儿，这种不由自主的会冒出来也会冒， 嗯， 但是就是体谅孩子的地方会变多、嗯、就是只要他尽力了下来还是多一些鼓励， 嗯 啊，然后多一些陪伴，就让他因为孩子已经知道自己该去努力了， 对对， 该去尽力了，其实在比赛中也很辛苦也很累， 对 对，然后碰上这种焦灼的比赛的时候，紧张还是紧张。前两天他们比赛的时候跟就是说刚才这个队伍又比、 啊、又碰上了， 又碰上了， 冤家路窄。 对对对，第一次那会儿我们实力悬殊很大的，就是没有赢的可能，感觉就是输几个可能。结果呢，打平了任意球，我们还赢了，就变得孩子们也会很自信，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啊、 家长也一样。这次后面我们又赢过，这次再碰到我们输了人家，但是就觉得很正常。 对、 嗯，虽然紧张，但就觉得很正常。互相之间就是会觉得。 我们已经是不分伯重的那种状态了， 对对对，对方可能比我们优点多的地方我们也要去学习，也能接受， 对， 我们自己还差在哪儿也能去正确去分析， 嗯 啊，对，就会慢慢的就变得冷静和就是开放，这种心态，对对对， 我们也变得更从容更平常心了、啊、 对, 对, 对, 对对对，这句话是对的。嗯嗯嗯， 真的是可以说是陪着孩子一起在参与冰球这个道路上和他一起成长，我觉得 对对对，家长也在成长、 嗯、那我们对于冰球知识的这个了解现在也是非常的丰富了吧。 比孩子差点，但是也还挺好。挺多的，我觉得至少基本规则都知道。 对啊，而且比如说在现场给个没有怎么看过冰球比赛的朋友去介绍一下 啊， 这个规则也好 啊， 这个比赛啊，那是没有问题的、 啊、对对对。 我想先问一下， 没问题， 嗯，妈妈，嗯，请问死球您懂吗？干扰您懂吗？ 妈妈， 限制犯规您懂吗？ 有的时候对他那个有一些看不懂的规则，就像看 HL 比赛、 哦、 这孩子爱看、 哦、 所以他懂得比我们还要多，我也会问他、 哦、 所以像刚才他说的那几个基本上我还懂，但是有的如果拿不准的会下来问问、 哦、 哎，刚才那个是这样判对吗、 哦、 或者说这是不是应该被吹呀、 啊 哦、再跟他讨论一下。 看出来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冰球的氛围是非常浓的，就不仅仅是在运恒平时打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关注冰球，就不打冰球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多多少少的围绕着它去展开啊，比如说像您说看比赛啊这些。 对，因为他选了这项运动之后、嗯、真的是对我们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有时候饭桌上、 嗯， 爸爸妈妈他要是比赛完了、 哦、 几个人也会聊这事儿 啊，我们一起复个盘啊、 嗯、对对对 之类的、啊、 也还会聊，就反正是偶尔一天，如果说冰场今天有事儿不用去了，突然还觉得哎呦这不用上冰好清闲呀， 闲下来干什么呀。 对对，一方面有点闲得慌、嗯、另外一方面哎呦今儿也挺幸福的，能歇一下。 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冰球这个项目啊给运恒带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身心还有到他的生活、嗯、真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 而这个影响的确是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就是给运恒带来的这个性格上的影响也是特别好，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特别能够很快的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的一个孩子，也可以说是适应力很强的一个孩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同样的是和打冰球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像刚才您提到过的，他肯定有俱乐部队， 对、 啊、还有我们学校的校队， 对， 还有咱们海淀区队， 海淀区队 啊， 对， 还有学校当中他的这个集体，那其实他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对于他先开始去加入那个集体都是一个新的环境，可是怎么能够让自己更好的融入进去啊，其实通过打冰球这个项目让他结交到了很多的好伙伴，可以叫好兄弟啊， 对， 那在他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和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那在学校当中他也因为这项运动让自己变得很开朗，和同学们的这个接触交往也会更自信更从容，可以说叫把性格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嘛。 对， 运恒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你跟你的这些好朋友好伙伴之间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跟我们，对，我们一组后卫和我们那儿的另一个中锋， 啊， 就是一起去那个郊区那个 JD 的， 哦，你们平时是俱乐部的？ 俱乐部。 俱乐部的。 对。 哦， 然后呢，就是我们同一组那个后卫是跟我一个学校。 哦，还是一个学 校 的。 不仅是 校队， 不仅是，还是俱乐部队。 哦，那就是又是俱乐部队的，又是校队的。 对。 那这感情就更深了呗。 经常在一块儿玩。 难怪你们的感情这么好呢啊。平时就是看来是不仅在冰场上他们的关系很好，冰场之外我们也会相约着这些小伙伴啊，一起再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娱乐的活动嘛啊。 对，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的这个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些小伙伴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的。 对， 所以他们真的都不需要说靠个什么东西让他们熟络起来啊，认识起来，不需要，他们自己就可以，完全都不需要家长参与的就可以玩起来 的 嘛啊， 志趣相投。 嗯， 最早以前上冰，以前他们小抢抢球还有急眼的时候呢，现在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时候，任何时候都是不管冰上冰下，相处的都特别好，互相也了解，性格也会变得特别包容，也不打架，也不吵闹，就是商量着来。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集体性运动的一个最大的魅力吧。 对对， 就是让孩子们学会在集体当中怎么和他人相处， 怎么交往。 对，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自己多多少少一些棱角，但是我们在集体当中是需要把这些棱角磨平的。 对对， 啊， 是这样的。 那让孩子们学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去感受的话，其实要比他未来在这个我们说可以叫步入到社会，经历社会的这个加引号的毒打， 对， 那要来的应该说是更幸福一些的嘛。 对， 啊， 他其实现在潜移默化的就已经点点滴滴的就对他这个就后面的生活就都会有影响，我觉得。 嗯， 就从一点点的事情可能会累积成对一些大的影响。 那像刚才运恒提到过有一场比赛给他印象非常深啊，那我不知道在您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运恒那场表现给您带来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呢？ 嗯，那还是海淀区队选拔那场比赛对我的印象深刻。 哦， 像刚才说那种集体的他表现也不错。 嗯， 但是海淀区队那场比赛因为都是不同的队友， 对 啊，选拔嘛，他就是不是一个俱乐部的， 是的， 也不是一个校队的，大家就打乱了，分组，分成大概当时应该好像我记得是6个组，然后穿不同的颜色，上去配合，那么这时候就要看你能不能把平时学到的东西应用出来， 是的， 还有就是上场上以后碰到陌生的配合者的时候，能不能临场发挥， 对， 很快配合起来， 你的应变能力嘛， 对对对，因为平时训练你固定的队友是那个有些固定模式， 大家都很熟悉了， 但这个就不一样了。结果上去的时候，开始还在找感觉，因为区队，我们海淀区队的孩子都比较优秀， 嗯， 对，后卫也强，前锋也强，前锋过不了后卫，然后呢，后卫呢就反正也各种防守， 嗯， 后面等但是打了几下之后，他就找到这个跟队友之间的这种感觉，也能及时的抓住机会。他跟另外一个队友艳阳吧，他俩一个完美的配合，进了就是那个选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虽然对，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就是靠你是否有进球来决定输赢的。那么传球和进就是和进球这个人，这叫助攻和进球这个人都非常重要。那么后卫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就是说每个位置都不可或缺这一组人。那么你当时只要能抓住机会，能把这个打进这个球，那你们组就要胜出嘛。反正他们俩配合，打进了全场唯一一个进球吧。下来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你还不错啊，我说就临到吹哨了吧，剩一分钟就吹哨了，就结束了。 最后关头嘛。 对对对对对，我说你当时是那个机会怎么找的？他说那个因为那个小孩的是我们院里头很好的队员，就只要你给他机会，他脑子很灵，而且技术很好。 就说那个艳阳， 对艳阳，对，他就是，他跟我说，他说我那个把后卫吸引过来，艳阳也正好过来了，我往后一退，后那个他们后卫吸引过来，他就说艳阳就可以空了就能射门，我给他就马上能打门，就是他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至少我觉得这个给我的那个触动更大一些，就是开始完全可以用脑子来打球了， 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在脑海当中， 对对对， 或者说他们在战术过程当中已经会有一些 想法 设置啊，想法 了，构建这个画面，而且他的队友也能就是感受到他应该要这样做， 对， 我要配合你， 他们都很知道对方的意思。 对对对，事实上他俩以前是完全一次都没有在一起打过球的， 但是彼此知道， 知道，但是那个小孩打得更好， 哦、 我人家知不知道我们不清楚，但我们是知道人家的，人家打得很好。 运恒，你之前是也是知道你的这位小队友的艳阳。 嗯，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呢？是比如说你们以前打过比赛，又或者说是你看过他比赛？ 看过，然后呢就是，但就是没跟他就是交流过 啊、 哦。那次就是我跟他打的第一次打比赛，跟他。 也就是说，你没跟他一起配合过，但是你看过他的比赛， 对 他打球的一个风格大概有一定的了解了。 对 啊、哦，那看来真的就是他们现在打球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叫带着脑子，就哪怕说运恒之前没有跟艳阳配合过、 嗯、 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是、嗯、但是在场上我们现在是一个队的、 嗯、 我们俩要进行一个配合，我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就可以跟他做出一个这样的配合、 嗯、 对方也能够明白我的意图。 对， 其实真的就能够感受到他们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的这个球商还有对于比赛的这种理解， 嗯 啊，真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越发的成熟了、啊、 对，自从那之后反正就发现后面有的时候会在我们队里面，俱乐部也一样，我们队里面的小孩也都挺聪明的、 嗯、 打的也都不错，下来以后也会问问他，他就说啊，那个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他那个位置是什么样的、 嗯、 就完全就是大孩子的表现了， 脑海当中自己都已经 对 画出一个战术图了、啊、 对就是属于大孩子的那种打法，跟他自己现在的小队友啊什么的、 啊、 也经常能打出一些让人觉得很不错的那种配合来 啊。 对 啊，其实说到这个海淀区的选拔、嗯、那我们也说一说海淀区啊。那运恒加入到海淀区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感觉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啊、看到了 优秀的队友真的特别特别多 啊。其实我觉得咱们海淀区队的这些优秀的孩子啊，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不仅仅是说球打得好，其实我们的学习也都是很不错的、 嗯、 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确是不容易的，就是我们现在要保证平时各个不同队伍的训练，然后还要不能耽误我们学习啊、 嗯、 应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对于运恒来说平时会觉得辛苦吗？ 嗯，一旦习惯了就不觉得了 已经习惯了， 对，三年了、 嗯、偶尔也会觉得抱怨一下、 嗯、 哎呦好累啊小孩嘛、 嗯、对、 嗯、 真的训练强度就是如果就是特别那种有改动的话，假如说每天差不多我要消耗多少多少，假如说就是10000卡吧， 嗯， 运动，然后今天突然增到了15000卡，那真的会受不了。 哇，好专业。平时这个运恒在处理学习和打冰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妈妈您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自己现在处理的怎么样？时间的管理能力？ 嗯，今年就好多了、 哦、 以前得提醒， 还是得督促督促。 对对对，得督促。上了4年级就突然变成大孩子了、 哦、 啊！你就告诉他，反正再说也双减，回来的作业也变少了， 嗯、 在学校完成了，但回来有作业，自己就会说啊，我今天有日记，我安排怎么写，自己就先大概的说一说、 哦， 可能会拖拉那么几分钟，但是至少自己知道有这个事儿，哎，排一排，反正就、 嗯、 也就完成了 啊、哦。 对，然后那个再学学语文呀、英语、数学，反正就每天除了训练以外，也没有特别多的学习时间，说实话。 嗯， 可一共有那么3天吧，晚上是可以自己支配写作业的，他就自己把这3科分到每一天。 嗯， 因为也稍微学一点课外的语文、数学、英语，课内的没什么作业，然后分配到3天，每天写一点，学一点。 嗯啊、嗯，所以就是 对 时间的这个管理能力，感觉好像因为又大了一岁， 对大了一岁好很多。 嗯， 对， 其实这个同样我觉得也是给他未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嘛、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嘛，运恒同样的也和他的这些不管是校队的队友也好，还是区队的队友也好，还是俱乐部的队友也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家都是这种状态，所以他们自然也觉得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状态了。 对对，小朋友都这样、 嗯、 其实他们比他人花在学习上时间更多的小朋友也有， 嗯， 打球也不差，学习也很好、 嗯、对， 这样的小孩也很多，所以他不缺榜样的对，在这些榜样的带领下自己就会也会跟着进步一点点 那在未来你有没有给自己打冰球做过一些规划呢？云恒 有一个目标， 嗯， 我觉得我可以先打进市队 啊、哦、北京市， 对，然后再打进国家、 嗯 国家队 啊，一步一步。 然后呢，这样的话对 K 潮和 N 潮就是有保障了。 哦，看来你还有一个更远大、更宏伟的目标啊，是不是？ 反正 C 潮能打了。 那妈妈呢？有没有也跟运恒或者说跟爸爸去探讨一下他未来的一些打冰球的方向？ 冰球他目前特别喜欢，那就先打着吧。 嗯、 但是前提也跟他说清楚了，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 哎，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保 证嘛。对对对，如果你学习不能认真的完成，那么冰球就只能给他停掉了。所以他为了打冰球，他也会很认真的对待他这个学习这一项事情。 对。 那如果要是在学习有保证的情况下，那就打着呗。明年看看北京市队，应该是。就是他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嘛， 哎，对 啊，那他想完成这个，那么家长就在后面多支持吧。 嗯， 再往后看看，就是边走边看看他这个发展。 啊、 嗯，对对对，也以后也大了，上了初中，学习和这个冰球要想两不误，就看看孩子自己。那会儿他也成大孩子了，我就想着是让他自己去选择。 对 对，他自己能平衡了，那你就两个都要兼顾着。 嗯， 那你平衡不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那么那会儿也是大孩子了，就要跟他去商量了。 对 啊，对，那我肯定是觉得，嗯，目前来说不能耽误学习。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样的一个契机，让运恒他们这些参与到冰雪运动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比赛，有了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 对 啊，以及像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联赛去给他们准备，让他们能够可以说是全年无休的去参加这些比赛啊。 对， 那不知道对于冬奥会我们这样的一个冰球家庭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运恒先来说吧，好不好？ 我期待的就是能让我大开眼界一下，就是看一眼那些专业运动员的那些水平、嗯、 啊，你的那些 NHL 的 亲眼看一眼是吧、 嗯、 就是 去现场嘛。 对, 对， 我们运恒给妈妈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嗯、 对啊， 我也其实挺想去的， 还是希望就是中国不要被虐得太惨。中国队 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可以、 嗯、 那些都能。 吴亚静现在也参加，就是2022年的北京短道速滑国家队。 对，就是我们的一些优势的冰雪项目我们可以更加期待，但是一些我们目前还在发展阶段的这些冰雪项目我们同样也要给他们期待。我们的这个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未来还能够继续有更好的表现。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离不开像运恒他们这些优秀的小苗子，其实也是为我们这些运动在助力着呢嘛。啊， 对。 那妈妈呢，您对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北京吧，不是申请北京等于是两届奥运会的举办地嘛。 对，我们现在已经是叫双奥之城了。 对对对，双奥之城， 我们体育广播其实也叫双奥之声的 嘛。对对对，所以呢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咱们国家肯定能特别好的完成这项任务、 嗯、 能给大家呈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种冬奥会。 嗯 啊，所以呢我现在还是很期待的，就是说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能够中国队作为冬奥主能够取得好成绩。 嗯， 不管任何一个项目、 嗯、 对，然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能取得好成绩。 嗯、 啊、我也是期待着能有一些嗯去现场的机会吧、 啊、 当然说包括刚才说的志愿者，一般可能都是大学生，我们这样的可能不需要如果真需要那我也想去当一下志愿者、 就是、 带着孩子一起 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对对 对, 对, 对，带着小朋友一起，嗯，如果能做一下这些工作我们也挺想去，挺愿意去的。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也是让运恒他们对于奥运会奥林匹克的文化、 嗯、对， 甚至可以说是对奥运精神都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因为这是在他身边他能够亲眼看到的，亲身接触到的。 对， 2008年奥运会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对对对， 我感觉嘛，我的运气还蛮好的。 嗯， 因为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那个开幕式在2月4号。 嗯， 然后呢，我的生日是在1月30号 啊， 相差不到一周 啊。过完生日之后就可以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冬奥会了啊。 那当然， 这也是给你最好的一份生日礼物啊。 嗯， 那当然我们就一起期待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能够带给更多的像运恒这些青少年